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陶阳子反身转到后面下楼梯去迎他们，他刚下到楼梯一半，突然轰的一下，耳鼻眼及所有的感官仿佛一下子变了一个形态，楼后门仿佛胀开了，他的身子弹了出去，仰着面的他猛地看到天空上远远地盘旋着一个长着翅膀的黑怪，还有无数飞起来的细黑物体像漫天的黑旗在飞动。他躺落在院子里，压在了人丘的玫瑰花枝上，同时看到面前的楼坍塌下去了一半，整个世界晃动了一下，到陶阳子感觉恢复的时候，这才听到声浪从四下里传到他耳目中来，一声接着更大的一声，他才有了意识。一瞬间中他跳了起来，纵身往前院跑。陶阳子爬上了碎瓦与砖堆，跑向前院，他的眼前空旷了许多，他能看到原来被楼墙遮住的很大的空间，那空间不是日日看惯了的形态，到处都是断壁与碎瓦，没有人在，他刚才在楼上看到的任丘与胡桃不在了，那两个活生生的人，两个说着笑着完整的人，倏然在他的意识中消失了，在他的感受中消失了，像是去了另一个时空，又似乎眼前的一切瞬间换了一个空间，他被一声巨响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一片废墟，而他们俩则留在了原来的世界中。陶阳子站在西寺的佛事堂里，他的面前立着两个牌牌，一个牌牌上写着妻子任丘，一个牌牌上写着小弟胡桃。陶阳子的嘴里念着佛，一声声阿弥陀佛，他念得机械，像是一种习惯。开始他是跟着做超度佛事的和尚们念的，现在那些和尚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在继续机械般的念着。他的头脑中意识很少，流动得很慢，他几乎记不起这之前的事了，仿佛很长很长时间他都在这里，都这么面对着两个牌牌，对着两个亲友的牌牌。堂外的过廊上坐着女老板，女老板和他一起来的，同时在黄鱼车上送来的还有两具棺木。陶阳子 是那么安静，无限的时分都沉在安静中。女老板听闻轰炸地点后，来到他的身边。他看到陶阳子一直在动，动得那么剧烈。陶阳子在那片废墟之前动来动去，一刻都不停。他在寻找，先是在很高的废墟堆上找到了任秋的一只鞋子。那只鞋子早上他看着任秋穿上脚的，这以后他在原来院门前的地方找到了胡桃的衣服碎片，接下去找到的是与残衣在一处的人的碎躯，都是一片片一块块的。女老板看着很想吐，但陶阳子却一块块地捡起，然后分别放进刚买来的两口棺木里。他仔细地把一件件一块块都认真看了，分别放下，像是他下棋一样，下得仔细认真。陶阳子找了整整一天，他把废墟周围的地段都找遍了，然后合上了棺盖，由女老板踏车送到西寺来做佛事超度，又在西寺外不远处的林子里买了一块地，找人挖了坟坑，把棺木埋了下去，立了碑，烧了祭奠的贡品，一切按当地的规矩做得周详到位。陶阳子显得很有理智，似乎在冷静地下着一步步的棋。女老板从来没有想到陶阳子会这么冷静，这么理智地做着事，似乎什么都想到了。就在陶阳子做这些事的同时，南城内外正响着枪炮声，战争已经向南城逼近来，而实际上战争已经在陶阳子身上进行了。他从废墟堆里找到了那张已炸坏了的柜子，找到了任秋存放的钱，大把大把地花着钱，买棺木，买地，做法事，他总是一把抓住钱来，任由别人取。女老板发现，陶阳子做这一切时都不出声，是机械式的，没有意识，没有活气。人与人的交流动作似乎比语言更具实际操作性。女老板也是一声不吭，只是跟着他，默默地帮着他。他似乎只有女老板这一个朋友，就像他刚进南城时一样。这个成家不久的男人还留着他在小巷楼上的房，却再没去过。女老板认为他还是他的房客，他生活中有别的男人，他不是他的女人，但是女老板是他真正的朋友。战事到了南城，攻城战进行了几天，南城失守了，虽然抵抗的顽强，但失城的结果来得那么快。战争是最快速度的死人过程，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和尚都去忙新的活，只有陶阳子依然面对着两个牌牌，他宁可相信这两块牌牌是实在的。相对于埋在土里那两具棺木中的躯块，有着名字的木牌牌显得实在。虽然棺木中的一切都是他找来的，都是他 亲手埋下的。偶有一刻，陶阳子的意识缓缓流动起来，他会觉得两个活生生的亲友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那些无生气的残碎物体，这之间不应该有任何联系。他的意识又凝定了，他内心深处对眼前的一切还是一点儿也不相信，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映在陶阳子的眼帘中，但失去着意义。和尚们走来走去，一块块牌牌迅速增多，越立越多。后来立牌一下子停止了，没有人再有心思给死去的人立牌牌。城市已被攻破，西寺已成了一块难民区，城里城外被杀的人太多了，多得无法计数。两个人的死在这场杀人的战争中已经小得无法再提了，只有在陶阳子的感觉中还是无穷大，大到无可理解，无法接受。陶阳子的周围都是人，难民区最大限度地挤着人，人与人的话题便是战争与死人，死人变成了数字上的概念，哪儿死了多少多少人，哪儿又死了多少多少人，而兽形却具象地在战力中被提及。强奸、抢劫和杀人比赛，还有挑开孕妇肚子看孩子是男是女，这些荒诞都成了真实。战争也是人的兽性最大程度的表现。女老板庆幸自己出了城，没有遭到城里许多中国女人无可忍受的兽性对待。日本人也信佛教，一时还没有进犯寺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到西寺来。陶阳子却准备走了，他对女老板说，他要进城去，他要走了。女老板说，这个时候进城，你要往那死人坑里跳啊。陶阳子只是说他要走了。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我还不想死，再说别的人现在都想逃到城外来，还逃不出来的，我可不想回去被糟蹋，我可是个女人呢。可是陶阳子听不进这些，他的意识慢慢在恢复，他意识到乱哄哄的外界，也就意识到了身处之地。他无法想象他怎么到了寺里，他怎么会对着这么两个牌牌，土中埋着的两具形同空白的棺木又怎么能代表平时那么形态生动的人？他要回家去看一看，他要再回去找一找。至于自身的生死，并不在他的意识范围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陶阳子走出寺庙，踏上了进城的路。 旁边的人悄悄地说：“他是个疯子。”陶阳子听得清这话，但他毫不在意。女老板无法拉住他，便拉方丈走过来。方丈说：“由他去吧，这是他的心结，一切随缘吧。”出城不容易，进城倒顺当。占领南城好些天了，日本兵还在城里搜查。陶阳子进城后穿行在街巷中，几乎见不到中国人，常见不远处有一队队日本兵走过。进城时，他看见城门城墙上到处是子弹孔，有的地方被炮火炸塌了。在护城河边，他看到了死人，死人一片一片，一堆一堆的死。这时才真真切切地进入到陶阳子的心中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死人，走到此处就仿佛在一个死人的世界里穿行。天气干冷干冷的，南城也从来没有这么冷过。苍天仿佛不忍这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很快地腐烂。当死这个感觉一层层逼近内心，化作一个简单的、自然的、无可躲避的现实体悟，陶阳子的意识越来越清晰。人生如棋，这南城天地如一个空阔的大棋盘，上面是大片大片的死子。就是下棋，也很难有这么多的死子存在盘上，对局者的力量相差太大了，对局的一方杀心也太重了。陶阳子的心中有了真切的哀伤，他相信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任丘和胡桃是死了，与这么多人一样死了，而他与这些活着的人只是侥幸，生与死只隔着侥幸这一条线。悲哀的意识在这一路上一点点深入到他的内心中来。这些天他都没有流泪，此时他视觉中一片模糊，但他的眼窝却是干枯的。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生在这个被侵入的国度？又为什么要生在这个遭屠杀的城里？多少日子之前，他们还都活得好好的，虽然有着艰难，但也有着快乐。现在看来，便如真正的醉生梦死。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直面了死，他对自己的死就不觉有什么可怕的了。走到城东南的玉潭街口时，他被撞见的日本兵叫住了。陶阳子并没有在意那些拿着枪的日本兵，拦住他的小胡子日本兵被陶阳子的神态吸引着，因为很多中国人见他们都显出害怕的神情，却有这么一个在街上随随便便行走的人，不免让人生疑。小胡子日本兵过来检查了陶阳子的手， 看看是不是有握枪的老茧。奇怪的是，他唯有一片薄薄的茧子在手指头上。日本人没有放过他，嘴里咕噜什么，陶阳子听不明白。后来，日本兵把他带到一个中国人的队伍中，这是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拖拉死人，再进行掩埋或焚烧。毕竟，死人在街上对占领军的形象是不利的。再说，占领者也怕瘟疫流行。陶阳子过去怕死人，现在害怕的感觉一点没有了。他们沿着街而行，有时一天收几条街，有时一块地方就要清理一天，成片的横着竖着无数的尸体。收尸队也有人怕死尸，他们硬着头皮用一种铁钩去勾尸体。被寒风东洋吹晒发黑的尸体，肉块在钩下脱落，露出了白骨，黑白分明。在城南古城堡，陶阳子与梅若云多次并肩眺望的地方，上下堆积着都是死去的中国军人，有的身上中了许多子弹，弹孔处流出的血早已凝固发黑，有的脑袋被弹片削开了，血与脑浆凝成了一团团的黑白块。他们的姿势似乎还在抗争着，身既死兮魂已灵，魂魄一兮为鬼雄。真有魂魄所在的阴间吗？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任守一是白，佛道兼容，半生漂泊。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梅若云为白，如天仙下凡，惊鸿一瞥。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机敏强悍，急功近利。陶阳子是白，天人大气，物在心头。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对小说中的人物，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徐平，编辑张璐。秦时月和日本人一起经过，他看到了收尸队里的陶阳子，秦时月将陶阳子救了出来。陶阳子回到小屋的废墟，找到了自己的那副围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